大家好，我是新月。 嗯，今天在我们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哈，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啊，位于房山区延村镇北京汇宝行宝马 4S 店的车间经理刘颖欣，刘经理，欢迎您。 大家好，很高兴来做这个节目，我是来自北京汇宝行的车间经理，我叫刘颖欣。 嗯，刘经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主要是想和我们聊一聊春夏季节汽车的保养，是吧？ 对。 嗯，哎，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哈，刘经理，一般而言，因为我觉得我应该也算是一个老司机了哈，大家都知道冬天的时候汽车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保养，但是这个春夏季往往就会容易忽略，那么是不是春夏季汽车保养方面也有很多的讲究呢？所以今天您特意要给我们来上这一节课。 对对对，但是上课谈不上，主要是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一起分析一下这个。 嗯哼，好，那这样开篇也想问问您哈，春夏季汽车保养都要注意什么呢？为什么说春夏季也要格外的去留意这一方面呢？ 首先，那个北京的气温条件跟其他地儿可能不太一样。我们那个春季的一般气温条件是气温变化幅度比较大。 嗯，对，昼夜温差大，这两天。 对，完了之后空气比较干燥，风大，多风沙。 嗯。 然后夏天的时候变得是高温多雨。 嗯，那这对咱们的爱车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般的时候，在春夏的季节，我们比较注意的就是汽车的漆面。 嗯， 因为这个对、 嗯， 因为这个春季风沙过后啊，汽车这个漆面会有不同程度的微小的损伤。 嗯， 然后马上就来到夏天的雨水季节。 嗯， 北京这个空气包括这个酸性的雨水物质会进一步对这个汽车的漆面进行腐蚀， 哦、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汽车漆面的保护。 嗯，所以就是说，可能这些损伤应该是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对吧？ 对。 因为大家知道2008年之前北京这个一到了春天就各种沙尘暴，现在这近两年的改善好了很多了已经，但是可能一旦有这个风沙的时候还是会对我们的爱车造成一点点轻微的磨损，就像我们跑高速的时候，比如说崩了个石子儿啊，就会很明显的有个划伤一样。它这些小的细微的沙尘颗粒，虽然不会造成特别大面积的这个损伤，但是也会造成很多轻微的、细小的、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损伤。紧接着一下雨，雨水都是酸性物质，会对咱们的爱车造成一个腐蚀，是这个意思？我没理解错吧？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格外的注意对汽车进行什么样的保护措施呢？ 一般的我们比较简单的就是打蜡，完了之后美容。 嗯， 然后我们如果要去做这个长期有效的，我们就是风釉、镀金、镀膜这种的。 嗯，那这个基本上比如说咱们保养这一次的话，是不是能够度过整个春夏季节呢？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没有问题。 就是在不出事故的情况之下。 对对对对。 哦，比如说现在春暖花开了，你看春天来了，开始起风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我们的车主朋友和听友朋友们对自己的爱车进行一个全方面的漆面的护理，就像刚才咱们刘经理所说的，有打蜡、风釉，还有 镀金镀膜。 镀金镀膜，咱们保养这一次呢，可以安全的度过整个春夏季节。所以呢，这一时间刘经理，咱们方向盘俱乐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来了就不能空手来。虽然你是来给我们讲课的，那也不能空手来。那针对这个咱们漆面保护这一点，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听众带来什么好礼呢？ 这个针对95.9这个客户，我们是有活动的，我们已经准备了这个活动，就是说我们对我们办这个有一张美容至尊卡，这是价值300元。如果办这个卡之后，我们4S店好多的这个美容精品活动啊，都可以打6折。 哦， 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哦，300块钱办一张卡，然后所有的美容项目打6折。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吗？哦，那打6折的项目都包括什么呢？ 有至尊车身镀金服务，还有那个至尊内饰清洗服务，至尊水镀膜服务，至尊消毒服务，至尊玻璃服务，这些都是通通打6折的。 啊，全部6折哈，我给翻译一下。刘经理是哪儿的人啊？ 辽宁。 辽宁，辽宁。哦，好吧，那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辽宁，这个卷舌和平舌稍微有一点点都没有分开哈。我跟大家这个翻译一下， 刘经理刚才说的是至尊车身镀金服务、至尊车内清洗服务、至尊水镀膜服务、至尊室内消毒服务以及至尊玻璃膜服务，这五项服务全部都是可以享受六折优惠的。那办这一张卡呢，就是需要人民币300块钱。那同时呢，要强调一下，咱们是宝马的 4S 店，那我们这一项活动是只针对宝马的车主吗？ 我们暂时只是针对宝马的客户。 嗯，针对宝马客户哈。好，那这时间也是说一下我们店里的地址和电话哈，咱们众多的宝马听友们听到之后可以去进行一次春夏季节全方面的漆面的保护。电话呢就是599-43555，599-43555。地址呢是位于房山区盐村镇，具体的地址是哪里呢，刘经理？ 具体的地址是京港澳盐村出口大南郊汽配城对面。 嗯，京港澳 盐村出口， 盐村出口， 对， 嗯， 大南郊 汽配 城 对 面， 嗯，位置非常好找的，那里有好多好多的 4S 店哈。好了，再说一下，电话是599-43555，这时间大家可以打个电话咨询一下。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的好音乐，来自庾澄庆《梦醒时分》。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 你醒来时候问候你好，神奇的阳光很真 心跳，张开心去看，幸福环绕，放飞你的梦，不怕想高，勇敢做自己就是最好。成长的路上总有烦恼，与伙伴一起的拥抱，校园的花草一同长高，开学第一课用心祈祷，相同的呼吸，相同心跳，敞开心去看，幸福环绕， 放飞你的梦，不怕想高，勇敢做自己就是最好。 成长的路上总有烦恼，与伙伴一起爱的拥抱，校园的花草一同长高，开学第一课用心起跑，相同的阳光相同照耀， 你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请见汽车资讯，预报汽车之火，现在即刻，方向盘俱乐部。 OK， 这时间方向盘俱乐部正在为您继续，我是江帆，问候大家下午好。 我是新月。 在我们今天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哈，刚才已经说过了，请到的是来自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岩村镇的北京汇宝行宝马 4S 店的车间经理刘经理哈。刘经理刚才在第一段的节目当中和我们说过了，哎，春夏季的时候汽车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保养，咱们这个保养主要也是针对漆面方向的哈，因为你看春季风沙比较大，所以一旦起风沙的时候呢，会对咱们车身造成很多肉眼看不到的一些细小划痕，一旦在下雨的时候被这个酸性的雨一腐蚀，就会造成爱车的一些磨损了。那这一时间我们也可以汇宝行宝马 4S 店也给大家所有的宝马车主们提供了一些相应的优惠福利政策哈，就是300元的一个六折的卡，这个六折的卡呢包括镀金一次，室内清洗一次，水镀膜一次，室内消毒一次，以及玻璃镀膜一次，还是蛮划算的。那这一时间感兴趣的宝马听友呢都可以拨打电话599-43555来咨询一下。好了，那么我们节目继续和大家聊哈，我看到这个刘经理提纲上哈，我们有提纲哈，刘经理给我的提纲上写着说这个室内消毒和发动机舱清理在夏季春夏的时候也是格外重要的是吗？ 对，这个是我个人做这个技术角度来相当重视的一块。 为什么呢？ 就是首先这个从室内 消毒这块说起，就是说春天这个气温升高， 嗯， 各种这个细菌呢都是这个生长的黄金季节， 嗯，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汽车室内的各种消毒，就好多人对这个消毒做的并不是很专业很规范， 嗯， 所以我们特别指出了几个地方大家不注意的，就是说首先一是坐垫儿，这个大家对坐垫儿， 屁股垫儿， 对这个可能不是特别注意，然后就是出风口的这些死角， 嗯， 这个如果消毒工作没有做好的话，那个过一段时间雨水过来，天气比较潮， 嗯， 可能就会有异味出现， 嗯， 所以我 哎，别说异味了，前两天的时候，我不小心把这个，也是因为当时是包包这个放在这个出风口的那个位置上，哎，没看到，一下就碰了一下，一下把这个空调打到了最大。哗的一下，里面所有的灰尘扬了我一整脸啊，而且满嘴都是沙土。那所以也就是说，咱们要开空调的时候，之前一定要注意把这个管道这一方面，别说沙土了，即使没有沙土的情况下，细菌我们也要格外注意，是吧？ 对对对对。 嗯，好，您继续说。 然后第二点就是发动机舱的清洗，这个是对于我们单独的从这个车辆技术来讲，我要比这个上一点可能还要更重视一点。 嗯，为什么呢？ 就是说， 嗯， 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爱车呀，经过一个比较漫长干燥的冬天， 嗯， 就是落叶， 嗯， 就是好多就会把发动机舱两侧的排水口堵住，然后呢， 哦， 经过春天的大风，有这个泥土进来， 嗯， 然后这个排水口基本上就堵死了。 嗯， 这种情况下，到了夏天，雨水过来，这个， 嗯， 这个我们这个水就很难排出去，就很难这个正确的从那个按预定的轨道排出去，一般的会倒灌在发动机舱，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修起来很麻烦，很费劲了， 嗯，这样就直接对发动机造成损坏了。 对， 嗯，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这个是属于发动机室两边的排水口，是吧？ 对，它这个， 嗯，清洁，嗯， 对，水可能不一定非得对发动机舱有损害，它可能会倒灌在驾驶室内， 嗯， 因为我们知道宝马车 也会。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吗？ 对对对， 嗯， 我们曾经遇到过，就是宝马车它首先有非常非常多的模块， 嗯， 包括你的脚底下，包括你的腿旁边，这都有一些模块， 嗯， 如果这水进来之后， 嗯， 好多模块被水淹了之后就坏掉了。 嗯，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保养呢？ 我们一般的方法就可以来我们店里边，这个我们技师会用那个高压空气把这个灰尘啊， 嗯， 泥土啊都吹掉， 嗯， 完了之后再用清水试一下这个排水口的通透性， 嗯， 大概也就5分钟时间吧。 哦，很快是吗？ 对。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针对咱们的听友的话，可以免费吗？ 这都是免费的。 是免费的。我们听友可以去进行一个免费的帮忙处理和保养的这样的一个小地方哈。 对。 好，那这一时间咱们的电话呢就是599-43555，只要您是宝马车主都可以打电话进去咨询一下，我们惠宝行宝马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很多优质的服务哈，而且很多免费的服务在里面。那么继续想和大家聊一聊春夏的时候，我刚才所说到了空调，夏天几乎啊一上车哟，热气袭来，很多车现在甚至都有什么功能呢？现在很多新车就你人还没上车的时候先把空调给打开，然后室内的温度降下来之后我人再上车，不然的话真的是，特别是女孩子夏天穿裙子，这个一旦这个车开在这个太阳底下晒的话，一上车呦，那个坐垫烫屁股，然后方向盘还烫手，这个把手也这个挂挡也烫手，是吧？所以呢夏天既然我们要天天用空调的话，那对空调其实也是要保养的，是吧刘经理？ 对。 嗯，那空调该怎么保养呢？ 空调保养也是我们夏天这个经常做的一件事儿， 嗯， 就好多人多数都选择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来修空调，其实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错误。 为什么会在最热的时候去修空调呢？ 就是说它在空调比如说春天这个时候， 嗯， 其实我们就可以做这种检测了， 它没有检测， 对， 然后天天用出现问题了，最热的时候坏了才去修。 对对对对对对。 哦，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麻烦，就是有那种扎堆的现象啊，就一来来很多人，然后我们一是人手，一个是设备，好多可能就要排队的这种现象。 所以建议大家在夏天来临之前就提前的进行空调的检测。这个检测咱们店里能也是免费给做的是吗？免费给服务的。 这个检测我们是一定要免费去做的，因为我们有这个专业的冷媒加注机，专业的这个空调系统的压力我们都会检测，包括我们这个检测仪可以检测这个压缩机的制冷能力，这个都没有问题，都是可以免费去做的。 好的，非常感谢刘经理。那么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拨打电话599-43555，这个是北京惠宝行宝马 4S 店的电话，599-43555，有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免费检测的项目，包括一张300块钱可以享受镀金、镀膜、水膜等等等等，一共5项6折的漆面护理的这样的一张卡哈，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电话是599-43555。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接着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龙盛市场试营业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 京西南最大的肉类农产品直销市场，肉类农产品任意选，实惠价优，京南老百姓的不二选择。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 车主朋友注意喽，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000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8014-300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飞翔是伤悲，是一种奢侈的 行为。我怎么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喜悦，当我曾说在黑暗里面，想是伤悲是一种奢侈的行为。我变成一个放纵的青年，和小雨缠绵在冷冷北风里面，让我飞，让我飞，在夜空，夜空里才有那份熟悉的沉默，将往事都散了说。时间它永远是一种逃避的借口，漂浮在半空之中，可以去面对正在进行的坠落。当然也许你会感到一丝丝愧疚，诺言本身不会后悔出口的理由，有我自己的影踪，我哭也可以笑也可以，天长我地久是爱情的尽头，是爱情的尽头，是爱情的尽头，爱情的尽头，爱情的尽头。 这一时间感谢您依然守候在我们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哈，我是江帆。今天方向盘俱乐部给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岩村镇的北京汇宝行宝马 4S 店的车间经理刘经理，来和我们说一说春夏季节汽车的保养方面的小知识哈。很多人可能都会非常注意冬季汽车的保养，但是会忽略春夏季节。其实这个想法哈有一点点的偏差，我们要及时的认证过来。那么在咱们前半节的节目当中哈，刘经理和我们分享过了漆面的维护、室内消毒以及发动机舱的清理，当然还有空调系统的一个检测哈。我们这些所有的检测针对我们895用户都是免费的，而且当然啦，咱们说的是宝马的车主哈，都是免费的。而且同时呢，我们推出了一个300元的 美容至尊六折卡，这个六折卡呢是包括一次车身镀金，一次室内清洗，一次水镀膜，一次室内消毒，以及一次玻璃镀膜服务哈，总共呢是300块钱。所以说，如果您是宝马车主的话，对我们这些活动感兴趣，都可以直接进店去咨询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电话号码呢就是599-43555，599-43555。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出刘经理来和我们谈一谈春夏季节，还有这个发动机和底盘需要好好的来养护一下了。来，刘经理。 发动机和底盘的养护呢，我们一般的就是比较在意的就是机油，机油的量是否亏，有的时候是否该做机油保养了，就这样。完了之后， 我打断一下哈，机油保养。店里现在有活动，对不对？ 对。 什么活动？ 现在我们是一直到3月底，我们是做一次机油保养，然后再送一次机油保养， 买一赠一。 对对对对，会有 这个活动。相当于其实就买一赠一啦，就是你花了一份的钱做两次机油保养。这个活动力度还是蛮大的哈，所以如果您是宝马车主，赶紧打电话咨询一下，599-43555，会有好礼在等着您，599-43555。好的，您继续，这广告插的是不是有点生硬了？ 然后、 您继续说。 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个另一项比较关注的就是刹车油这块。对，就是说，我们经常是刹车油是吸水性非常强，所以我们要重点检测这个刹车油壶盖啊是否有松动啊，或者有脱落呀、这种现象。完了之后，如果真的是只是亏了一点点，那么我们也会免费给客户补加。对， 这也是咱们店里提供的服务哈。 对，只要是检测检查项目比较小的，我们都会去免费的去做的。 好的，那刚说到的是刹车油，还有呢？ 然后我们就从发动机跳到底盘，我们底盘的话一般也都是会检查漏油漏水啊，轮胎气压，轮胎这个偏磨，包括这个轮胎螺栓的拧紧力矩，这都是我们都是按照宝马这个要求做这种常规的检查，我们都是每一项都是要检查的很仔细的。对， 好的，那还有吗？ 如果有的车客户反映这个跑偏或者打摆的现象，那是 轮胎的问题吗？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做四轮定位，也有可能是轮胎的现象，但是这个具体的得还是来电，我们得试一下。对，然后再做这个定位呀、动平衡啊，来做一个检测。 那这个是免费的吗？我好关心免费掉钱窝里了。 这个定位呢不是免费的，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活动，就是说如果这轮胎到了磨损的极限或者有比较大的损伤，我们这个如果 需要换胎了， 对，如果换四条轮胎的话，我们会赠送一个这个 四轮 定位活动。 好的，那继续。 然后我们会检查皮带呀、全车限速啊，就是说这些小的项目，我们如果看着哪块需要处理的，我们第一是要及时的跟客户去说，然后我们大多数也都是免费去做的。 所以说刘经理刚才所说的这些也是在提醒大家，一定在春夏季节的时候哈，要注意保护，注意留意到的一些地方，就是发动机和底盘的养护，包括一定要注意检查机油。那目前呢，惠宝行宝马 4S 店给大家提供的是机油保养活动，买一赠一。感兴趣的宝马车主朋友们可以打电话599-43555来咨询一下，以及要检查刹车油，检查这个油壶盖是否松动啊等等，还有检查底盘是否有漏油漏水的现象，以及要检查一下轮胎。轮胎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还有这个皮带这一方面。其实除了刚才所说的发动机和底盘养护，我们春夏季节还有一方面一定要注意的了，那就是夏季水箱冷凝器的检查了。我发现哈，但凡开锅，很少有在冬天开锅的，都是在夏天开锅了。为什么呀，刘经理？ 这个冬天一般就是温度比较低了，完了之后跑起来不太容易开锅。但是夏天水温高，包括这个加上北京独特的这种树毛现象。一般 对，春天了，到处都是树毛帽， 对， 很讨厌。 这个在4、5月份，马上北京这个天气就会体现出来了，到处都是树毛毛。

47个工作要点，涵盖了老年人医疗、护理、养老人才培训等多个方面。主责单位需在今年11月底前完成任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将对老年人实行优先出诊、优先就诊、优先建立家庭病床的三优先服务，并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做好老年人健康管理，做好流感疫苗的预防接种工作。此外，对符合条件的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等4类慢性病老年患者提供最长不超过2个月药品用量的常处方服务。此外，要求要在城六区实现老年助餐服务全覆盖，大学生入职养老工作将获得补贴。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情景汽车资讯，预报汽车生活，现在即刻风声盘俱乐部。 方向盘俱乐部，感谢您的留守收听。今天方向盘俱乐部给大家带来的是春夏季节我们汽车的一些保养方面的小知识哈。同时呢，做客的是北京惠宝行宝马 4S 店的车间经理刘经理，也给我们所有的宝马车主们带来了很多的福利，比如说一些免费检测啊，以及机油保养买一送一，还有这个车身漆面的保养有一个6折卡，只需要300块钱可以做到有这个一次车身镀金，一次室内清洗，一次水镀膜，一次室内消毒，以及一次玻璃镀膜的6折服务哈。好了，那感兴趣的宝马车主们都可以打电话599-43555来咨询一下。同时，刚才我跟大家说过了，我们北京惠宝行宝马 4S 店新车已经到店了。什么新车呢？就是要跟大家接下来说的这一款宝马的新一系，是118i。2017款。那么想问一下刘经理，这款车和老款的一系相比做了什么的改进呢？ 首先，这个是宝马的第一款三厢一系。 哦， 对， 老款118i是两厢的，大家 都 知道啊。 对， 新款改成三厢了。 然后然后是动力，然后动力是有1.5T 跟2.0T。 动力比之前更强劲了。 对， 然后呢，这款车这样吧，我们也不做过多介绍了，因为其实老款的一系大家都非常的算是比较了解了，所以那新一系呢，直接一说，首先说两厢改三厢，我觉得大家就应该对两厢不感冒的听友朋友们就其实蛮可以考虑一下这部车的，咱们可以直接到店去试乘试驾，对吧？ 对，现在已经有车在店，可以来店这个试驾。 没有问题的哈。那咱们的试驾电话也是这个电话吗？ 对， 好，599-43555，宝马新一系的试驾哈。当然了，还有全系车型都会有相应的福利政策在等着您，您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就可以了。同时要强调一下，宝马新一系这款车的金融购车方案，最低是4.1万元起，月供只需要888块钱，相当于一年多少钱啊？一年10000多块钱是吗？ 对， 然后三年的月供，首付4.1万，然后三年之后再补齐尾款就可以了， 对， 是吧？ 对，是这样的。 好，那感兴趣的听友朋友们可以直接打电话599-43555来咨询一下。同时呢，北京惠宝行宝马 4S 店的地址是位于房山区盐村镇大南郊汽配城的斜对面，位置非常的好找。好了，其实刚才我们也和大家说到了一点，就是宝马的 PM2.5 的滤芯儿，空调滤芯儿，我们的刘经理有话要跟大家说。 这个宝马的 PM2.5 的一个滤芯儿啊，是宝马中国专门针对中国来出的一款滤芯儿。它那个去年的房山，包括非常重度的雾霾，也都经受了这种考验。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客户也比较认可。它就是保护了大家的身体健康，又省去了买那个空气净化器的这个钱。对。我有个数据，我简单说一下，它就是会每立方米320这个 重浓度的 PM2.5 使用我们的滤芯之后呢，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会降到每立方米10这个概念，就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真的几分钟之后就可以将重度污染降到这个 PM2.5 10以下。 对对对， 哇哦，那还真的是蛮不错的。 所以我说大家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可以那个采用我们的滤芯去感觉一下。 嗯哼，然后呢这个怎么操作呢？ 它的操作方法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把这个 AC 键打开，完了之后使用内循环，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是外循环，一定要用内循环，然后风量开到最大就可以了。 哦，非常简单哈，因为室外循环把外面的霾又给导进来了。 对， 好了，那这一时间也非常的感谢刘经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再次的和大家说一下，北京惠宝行宝马 4S 店现在全新的新一系，也就是118i。改成了三厢的一系啊，大家可以去进店赏车试驾一下，电话是599-43555。同时呢，这款车月供888，首付只需要4.1万就可以了，非常的优惠。而且咱们针对已经是宝马车主的朋友们呢，推出了你像这个机油保养买一赠一，以及漆面的一个300块钱的六折卡。这个六折卡包括车身镀金、车内清洗、水镀膜、室内消毒以及玻璃镀膜，都是非常优惠的。感兴趣的听友可以直接拨打电话599-43555来咨询一下，也这个宝马会有好礼相赠，没有礼的话您来找我。好了，那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还是蛮经典的一首歌哈，来自孙露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就要亮了，我开始有点明白，我们的爱也要散了。你像过去那样走来，紧紧用双手将我环绕。你的温柔其实如刀，要我还你怎样的笑？这将是最后的拥抱，你给我一个圈套，我不能跳，不能遁逃。我拿什么和你计较？我想留的你想忘掉，曾经幸福的痛苦的该你的该我的，到此一笔勾销。拿什么和你计较？不同的人不受煎熬。原来牵的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就要亮了，我开始有点明白，我们的爱也要散了。你像过去那样走来，紧紧用双手将我环绕。你的温柔其实如刀，要我还你怎样的